好，欢迎我睇差呢轮，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喺录音依刻咧，就 commit 历史上第100枚。 呢度系我睇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唔够个礼拜啦，星期五开始，得翻5日嘅咋。 喺有名站嗰度已经开始见到一啲今年系呢个碧蓝档案为主嘅嗰啲看板啊，嗰啲其他嘢已经出晒嚟啦。咁啊，有 friend 问：喂，咁快就要搞我咩？做一个礼拜咋？你仲想点啊？ 你个 friend 系咪搞错咗商业公司嘅宣传同埋组嘅交稿时间咧？群组交稿时间，我所知道系仲有人未交稿嘅，嗰班扑街。但系有啲一如所料，宇海野千花老师一早交晒稿啦。佢至于阿蘑菇嗰份，将佢啲旧嗰啲陈年旧稿啊、陈年旧嘢 check 埋一本嘅稿咧，就星期六就即系喺一个啱好一个礼拜前交咗，交出俾虎月啦。虎月代今年就得虎月代受啫。 佢先最捻烂啊！调翻转，喂，大佬你总集篇嚟噶呢啲？ 咁问题就系佢本身而家佢又需要佢好 Q 多嘢做噶嘛？佢阿蘑菇讲到明噶，今年 FGO 嘅 2.7 章系佢写噶，咁佢依个时候如果仲有时间搞稿先大镬啊！ 嗯， 佢依家基本上佢系冇时间去负责去搞啲咩同组，即系做啲唔系关 FGO 事嘅工作噶啦。咁 应该 TM 社都几耐冇喺同人真系同人嗰边啦，唔系公司嗰边啦，同人嗰边都几 足数。应该我记咗几年前好似有过佢加入啊，呢个真嘅。阿蘑菇嘅足，即系佢自己个同人做足数咧，系间唔中会打游击玩下嘅。 司法人得闲就出嚟上嚟，今次系唔得闲嘅，不过叫做 C100第100届咁啊，大家炒大佢咁样啫嘛。 咁我今次讲下啲所谓叫做 commit 之前嗰啲古灵精怪嘢啦。 系，因为我哋其实讲咗好多次 commit 相关嘅，但我哋好少会讲佢前面啲准备啊性。啲嗱，首先一样嘢嘅就系，其实现在呢一刻 ，now 我哋录音呢一刻，碧西嗰边咧已经借咗俾 commit 准备委员会噶啦。 要啦，因为你讲真就虽然话佢冇乜装修，只系负责摆，只系搬啲台入去，摆凳入去咁样啫，但系你都要做海报啊、宣传嗰啲嘢嘅。 佢哋要演练啊，佢哋要演练当时譬如最正常嘅正常开幕要点样做啊，真系做咗事嗰阵时要点样做，佢哋要做呢啲嘢噶。 日本人做嘅嘢好足噶， 佢哋都要踩台噶，即系唔会话两日之前先俾台俾你踩噶。佢哋神捻早已经搭好晒啦， 系啦，我又抽人水， 系明抽噶啦， 明抽噶啦，即系咁入喂 commit， 因为本身就 commit， 佢系好虽然话搞咗好多年，但系佢仍然系要好小心，因为呢类同人组如果一濑嘢嘅话咧，系万箭穿心嘅，佢冇得挡嘅。 应该咁讲，全世界都想佢死，佢附近嘅人又想佢死，啲卫道之士啊、家长教师嗰啲全捻部都想佢死。所以你有啲咩行错一踏错就会食几踩你一脚噶啦，咁你真系万劫不复噶啦。 所以佢好小心，要好小心啊，绝对唔能够出错咯。 啊，同埋有名碧西已经系最后一个地方，你见佢奥运咁样搞法，佢都宁愿改期，宁愿缩定，宁愿搞嘢都唔转去其他场，系因为冇场俾佢。有翻咁上一大嘅，得翻莫章，但系莫章之前嗰单追放事件，我哋好耐之前都提过，你有机会找翻条拎出嚟，我唔知谈下咗。咁所以佢令到佢其实有名碧西系佢最后嘅一个可以俾佢开嘅场地，咁我哋要锡住嚟用。咁所以佢哋系做好多演习，而另一样原因就系因为咧，committee 工作人员咧系免费义工嚟嘅，咁代表住咧就系其实。佢哋會有一部分人係流動性好大嘅，即係可能今年咁啱得閒，咁佢去做參加做義工，其實嗰啲大部分都義工嚟噶，佢哋淨係得一個便當加嘢飲，好似又唔攞嘅，唔係人工啊，係真係義務嚟嘅。咁所以佢哋一定要有時間去 train 佢哋啲規則啊，要點樣做啊，發生咩事要點樣做啊，嗰啲 kick 下嘢要早少少去話俾佢哋聽，要做個演練嗰啲嘢。所以他们其实现在这一刻我们录音这一刻应该是在做事的。现在 莫锦明即是叫做即是最后准备的了、他们现在 做演习啊那类的。 演习啦彩排啦跟着搬晒这些台啦跟着贴台布因为个会场这么多海报其实贴真的要两三日的。 还有培训。教他们要怎样做成啊你一次过要教几百个工作人员去讲嘢啊那其实在哪里啊在会议洞即是那个倒三角形上面。 是的。 因为那个就最方便如果你是说你为你教几十个人就话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啫那你要教几百个人你用哪里找哪里场地去教呢你都要 book 个 call 嘛你才可以同时教几百人的嘛那最简单就是我前面已经 book 了那我们在会议搞定埋佢。这些东西就是他们那边的准备委员会其实这个时间其实没想得陷啦的时间来的。那我们呢我们参加者啦我们。咁我哋要做啲咩准备？ 讲下啲，我即系讲下我啲陈年回忆啦。咁我都话咗去咗几次咧，最早嗰时都差唔多十几年啦。我喺日本读书嗰时就第一次走去嘅。我好坦白嘅， 我是一直以来都是利用啲叫做编辑特权呢做自创方面入去入场嘅。嗰时2007年啊 ,15 年前啊拗又同编辑部讲话我要做专辑啊我用编辑部嘅名义入去啊。咁编辑部话你交咁咪有你囉咁样。咁我就搵入去。 冇正常啫佢又唔使出机票俾你。 係啦、啊、我去日本都已经。 我最捻鸠位嗰次系编辑部俾钱俾机票。虽然我酒店自备啦系俾埋机票钱我去。即不过算啦。我系讲喺正常首先最前面如果你系参加酒店组嘅你要 book 酒店啦神捻咗我就有啲事前准备嚟嘅。咁但系到最近啦咁啊如果你系嗰啲唔系諗住住好耐嘅咁可能喺一个礼拜前你仲喺香港嘅。 咁你好老实嘅。应该其客如果以后等即系回复正常嘅时候去嘅话呢当宣布当三个月前啦因为一般嚟讲日本酒店三个月即系佢预订房嘅三个月嘅。你计准时间即系话8月17日今年8月12日开始啦。咁8月14日即系你唔该亦推算90日之前即刻订一开即订。你唔订嘅话呢系绝你近住有名附近嗰啲商务旅馆啊平价酒店呢系唔使指订到。 嗰啲你真係三个月你都唔使諗啊半年啊最少要。所以你只能再订远少少㗎咋。 半年就难开因为半年因为佢最早都三个月啫。即係话你喺即係叫做咩抢订。一种嗰一个钟佢一开嗰个电脑开嘢即刻禁制。我 系 咁做 嘅。咁因为通常大家都系短期去嗰边其实短期旅行啦所以呢就唔少系迟一日或者两日。就到嘅，即系我哋 commit 零日目就到嘅。咁如果你要参加啲零日目嘅节目，就可能要再做一日付一日去啦。而家就比较少咗。之前有段时间咧系中意玩 commit 零日目噶，即系嗰啲预售，你当系一啲商业摊嘅预售咯。佢自己搞个 event 出嚟，即系电器外嘅电器外制啊。 呢个咧以前有嘅，而家我唔记得咗仲有冇就系、是。通常咧喺 commit 之前一日咧就搞通宵演唱会。 啊，你哋演唱会。 等你睇完演唱会之后咧，两三点之后咧就直接扎杀佢有名。 另一种换个名式认识嘅次夜组咯，或者应该换个认识嘅酒店组啦，比较系因为合法噶嘛，你次夜组系唔合法噶嘛。虽然大家都知噶啦，其实次夜组个人数系越来越多噶，系你而家变成就系你唔系次夜组，你基本上真系玩唔到啲，即系唱唔到啲咩大首嘢噶啦。咁 有啲人系纯粹叫做咩仪式趁下热闹啊嘛。咁我接受嘅一样嘢真嘅，因为其实好老实嘅，除非真系想扑一啲所谓嘅会场限定嘅特别，唔系嘅话咧，热门嘅都基本上都摆晒喺虎月啊、咩 number 买到，咁你就去，我自己都系啦，我都系抢就咩，确定咗边个系有手啊有会场限定嘅，会场限定啊，等阵先去啦，卖晒唔紧要，卖晒咪虎月去抢咯，即系你真系时间有限啊嘛，但系有啲人纯粹系叫做咩，我想体验下 commit cat 嗰种热闹，去睇去行下趁下开留低几条脚毛嘅。咁我覺得冇必要咁早去嘅，七點鐘始發點都仲 OK 嘅。 咁其實咧就咁仲有你去到啦。通常啦如果你係早一日多啲嘅，咁你可能你會去到之後去，你要晨早單定個 CD-ROM 或者係佢網頁版，即係以前就 CD-ROM 啦，而家冇咗 CD-ROM 啦，咁啊純只能用網頁版啦。系嗰度去編定你嘅目標啊嗰類嘢，因為咁撚多資訊，當然你可以塞曬落你部手機度嘅，咁你記住唔好跌撚咗佢啦。咁你就准做啲功课做准备。呢样嘢就最撚蝦人嘅，我觉得係。你早又做又唔得。迟做又林家林王唔系客。虽然我系 Daily Fighter, 但係有时真系唔系唔怪得我要做 Daily Fighter 喺呢方面。喂你点话先你啲社团东考咪啦即是呢、這个29、30、31呢三日啦。 唉痛苦啦。 喂你圣诞节你都仲未出你资料我做条撚毛啊。喂，我都觉得好过分喎、啊，大佬，你29号开，你25号都未话我听你出啲乜柒，咁我点睇啊？即系咁好多时候会变成就系你要编个白个位俾嚟临时填嘢落去，咁如果你太早啊，你咪做唔到咯。即系所以佢有时要， 因为其实最麻烦就系咩？我嗱呢、這个嘢我比较少，我少啲嘅就系，因为我通常就我嗰一下我唔理你会有冇新刊，总之咩？我感兴趣嘅新组就 mark 咗先，然后一路 update 就系。睇下你新组有冇会场限定，如果冇会场限定，嗱，因为咧呢、這个咧就而家用以前用 CD 啦，而家就用电子版，即系网上版，你俾钱啦。方法就系咁样，就系佢一个佢嗰个电子版一个好光碟版一个好处，有个好处就系、是、你可以用 color 系 mark 低边个组，咁咧我用变咗 color 就系有限定，即系有会场限定嘅就红色，一定要去就提早扑咗去嘅，即系冇会场限定，但系我会想去就蓝色。比较想去嘅黄色咁诸如此类，因为嚟自到最嗰啲咩绿色嗰啲就系咩去唔去都冇所谓。 咁有时候佢去打个转嗰种。 我都系类似咁样，即系红橙黄绿青蓝紫咁样排，咁啊又必要去到得闲无事兼记得先行过去。就算跑到最后咧，亦都有机会去到噶。其实即系视乎你有几贪心啦， 同埋视乎嗰组红门，因为有啲组其实系你中意达蒙嘅。 仲有一种情况就系顺路，咁啱佢就喺呢、這个你好想去嗰个大手，你行完啦，咁行翻出嚟之后，你望到佢喺隔篱，咁喺个 list 度啦。唔通你真系一定要我一定行晒红色先咩？梗系顺便行埋咯。个会场太大啦，你一定系要按位置嘅，你唔可以话我呢度东贴一嚿，西贴一嚿，你行死你嘅。 唉、哎，今年仲大镬啊！而今年开东莞复活啦，东莞复活，南莞喺度，加埋西莞，哇，大喇到我扑街。 冇上次咁大镬，上次仲青海洞啊，嗰嚿嘢路连咁远啦，你一定系行完一边之后就去嗰边。 坐车系一定坐电车噶，唔通你行路啊？ 总之你就唔会穿梭两边啦。即系就算东西馆啊，你都系尽量行完东馆再先行西馆或者调翻转噶啦。如果唔系，你好捻大镬噶。你净系中间穿梭人逼人嘅话咧，嘥你廿分钟都唔出奇。咁所以你要 plan 好你要点样行，尽量要喺附近咁样行晒去，咁样去 plan 行程。 我嘅讲法就三小时原则啊嘛。如果三小时内你都买唔到你想买嘅嘢嘅话咧，你仲使你要基本上买唔到噶啦。 即系我之前就通常都系圣诞节嗰日或者 Boxing Day 嗰日。即系视乎佢系28、29、30定29、30、31，因为有时佢系28、29、30嘅，咁就系喺圣诞节嗰日，同人哋就去食鸡记。我唔想知点解日本仔咁捻中意喺圣诞节食鸡记啊？ 系啊，圣诞节好中意食家乡鸡噶，唔好明噶。 啊，我就去便利店买几个饭团翻去，一路咬饭团，一路就开始喺度提升入味。因为之前一定系做唔切，一定系做唔切嗰只嘢。你就算喺香港做都做，就会有一大惨系漏嘅，冇资料性嘅。嗰啲同人组咧，就算佢出一次本刊咧，佢哋喺成集大爆炸之后咧，未必仲揿一次个更新信息喺以前用 website 啦，而家通常用 Twitter 啦。 唔系而家 Twitter 真系方便咗好多，因为以前咧、我哋要即系我讲所谓以前即系07年啦，即系我喺本读书嗰年代咧。如果你买你我当时系买电嗱买本厚立嘅新刊啦，跟住就系一下逐个mark表，跟住将本身我切开几页，嗰时咧就辛苦咯。你要喺嗰啲你喺嗰啲 SMS 啊，或者嗰时兴嗰只网站啊 ，bot 嗰啲咧搵料咧，哇搵到头都大埋，仲有佢未更新啊，诸如此类又唔尖算，即系嗰时都系断股啊，去到系依几年就好咗好多。 啊，唔使依几年嘅，有 CD ROM 已经好咗，已经相对好咗啲噶啦，系咩啦 ？Homepage 啊。好多同人组通常都有 homepage 嘅，通常都有，而家就唔一定。 就算好流都有 homepage 嘅。 但系有啲90年代 feel 啦，嗰种好简陋嘅 fanpage 都好，因为其实你唔系要靓啊嘛，要资讯啊嘛。咁佢喺 CD ROM 版嘅话咧，就会佢其实拆纸版都有写嘅，但系你就要睇住个网址就去喺打一次咯。咁啊 CD ROM 版就好少少，你可以笃个条 link 入去嘅。虽然咧嗰、那个年代就好捻多站，好捻多同人组织咧系唔捻填呢样嘢嘅，呢样我就好捻兴嘅。佢系有自己嘅 website 啊。但系佢就唔填落去，我唔知佢系漏咗填啦，填咗但系工作人员入漏啊，定系乜嘢？总之佢哋就系冇，咁我要抄翻个名出嚟，喺 Google 度揾翻佢哋个 website 出嚟，咁然后睇佢有咩新可性，咁啊再去决定佢哋个顺序如何那样。咁啊呢啲，你而家就简单啲，而家就我谂你都唔需要用佢官方 catalog 噶啦，你都系直接 follow 晒你想睇嗰扎人嗰、那个 Twitter， 只要佢冇俾人 ban。咁你就可以或睇返佢呢次个 Mickey 有咩出，或者係佢因为当落选嗰下佢已经係洗版嚟嗰一日一定係洗版。 通常呢Commit 几日洗个落清洗版日呢，首先就係一日洗版日就係 Commit 当选日，通常嗰日呢 Twitter 都会嘅热门节奏话 Commit 当选。当落选。咁就大家一齐就可以睇下就边个落选边个当选，咁而家就开始嗰时呢，通常你嗰时咧，唔会认真 mark 料嘅，因为大家都唔知嗰时会交啲咩嘢出嚟。跟住咧，第二次就系一个月之前咧，就开始有同人组开始话，我哋咪逐渐公布就系我有乜嘢新刊啦。但嗰下公布就咩？但通常都叫做咩？比较勤力先至有新刊嘅，即系佢比较懒啲就话有嘢新刊，但唔知咩新刊。 有时系会知嘅，可能佢画咗封面先，净系得个封面嘅啫。咁啊，预计几多页，乜乜七七如何那样，但又其实除咗个封面，乜 Q 都未有嘅。系啊，真系唔少啲乜嘢噶， 多得很啦、啊！呢啲有封面，有封啲封面杀手，就交个封面嚟，就封面草稿添，即系交图 layout 图咁啊，当叫做话嗱我新刊噶，咁啊叫做等你期待下。好啦，跟住咧拖到，即系计拉之前，依家通常咧 commit cat 一日第诶就一日目之前一个礼拜咧，就基本上咧正常嘅同人组就应该都已经搞唔晒啲嘢噶啦，正常啦。 正常，因为如果呢个时间点仲喺印刷厂嚟讲啊，呢个时间点佢系仲收你嘅，但系每个印刷厂超过咗正常至高时间之后啊，去到你迟一日交，佢都有机，即系最癫嘅可以 commit 期一日目你先交稿，三日目印俾你都仲得嘅，好似二日目印交，三日目印都有，但系呢啲超特急件咧。就一间厂其实都系得几个 quota 嘅啫，你都谂到啦，部机开同一时间开有限度噶嘛。咁去到呢个地步咧就好少嘅，通常咧都系一日目前嘅两三日都要交到稿噶啦。你点样迟？即系如果唔系话咧，嗰啲超特急咧，有时真系唔同你讲钱嘅问题噶啦，有时 真系忍唔住噶啦，真系忍唔住噶。 有时睇真系睇交情噶啦，到时就系、是、喂我个部机净系同一时间可以帮三个人印。咁有十个人嚟，咁我真系梗系分最熟下嗰三个噶啦，或者最交情最好啊，诸如此类，唔一定未必关钱事啦。呢、這个时候就即系日本其实冇咁咩噶，讲人情多啲噶嘛。啊，佢哋就会有咩情况，但系咁如果到时你都出唔到噶，你咪去点唱咯。虽然就好少见嘅，通常就系、是、如果你又抢唔到嗰啲 quota， 又要今次先噶。 所谓好少见系指。每年都见到，不过系我唔识嘅咗嘅啫。每次我去，虽然我去咗唔系好多次啦，即系基本上以前早几年叫做日本未封关嘅时候，应该嗰时候仲系杂志编，仲系杂志外稿嘅时候，我会我成日都会用呢只口去啦。每次去到都见到就话新刊未送到，正十二一点之后再嚟过啦。我心谂你仆街， 嗰啲系 commit 嘅前一日先画完，跟住去便利店做彩色影印，然后即场喺入边钉装，我见过啦。即系好常见噶， 见过我喺日本啲便利店嗱，呢样嘢讲下嘅，所以去日本冇乜留意便利店嘅。日本啲便利店咧系同人组嘅最后救星嚟嘅，就系、是、喺便利店追同人组，即刻攞只狂印，印完之后自己订装 啊。然后每一年都有发生咧，留印咗份原稿喺个影印机上边， 实有啊。 冇办法，因为佢哋已经系赶到天昏地暗，个人都懵下懵下啦，跟住仲要印一大惨，印完之后你仲要钉钟要剩噶嘛，咁咪忙起嚟，咁咪唔记得咗剩，每一年都听到有咁嘅消息，咁嘅事啊，真系， 黐命咁黐下线嘅嘢啊嘛，依系 嗰啲人系属于赶唔切嗰种嚟嘅，其实系，所以佢已经要搞到由本来我识印刷变成要影印噶啦， 你唔系应该讲就系你肯交影印本，我都算你算极限，你交影印本算好噶啦，唔系开天窗，因为真系嘅，连我次次去都见过就系、是。有啲就十一点钟讲到嚟，有啲十点钟讲到嚟，有啲就咩 天窗是 master， 中十二点钟新开十二点钟送紧你噶啦，我心谂话你都得嘅。仲有，我记得好似广东李威都试过濑个嘢，系去到任有名漫画家都濑过嘢噶，喺度好濑离谱噶，班友系。 咁有时有啲嘢佢哋遇得咁巧，问有啲咩意外，即系今年咪就系我有两个识嘅香港 friend， 佢遇得太问，结果冇费，几日做唔到嘢，就有几日决定放弃。本来已经系好几呢噶啦，咁啊决定放弃，即系连呢个 copy 本都唔出啦。因为copy 本其实系折冲嘅方法嚟噶，即系出半草稿嘅 copy 本其实都好快脆嘅事嚟嘅啫嘛。都唔做啦， 因为我所知其实我自己有追咗几个 L 同组都出过依类嘅本，就系咩准备好叫做画咗一半嘅 啊，零点几号啊嗰啲咯， 系啊，即系点都叫好过唔，即系讲真就系你摆咗个档，俾咗钱嘅， 好过喺个档上边写住天窗是 master 啦吓。真系见过点啊，正 你要见得多啦。 通常系波书画机国际化四天窗 master， 唔系应该嗰就系只要你肯，你只要细心留意咧，系每年都有嘅。系应该嗰就依叫日本嘢叫蜂蜜师咯。咁依封蜜师就系开天窗加唔切稿 啊。咁通常如果佢唔系唯一一本嘅，咁有时都卖下旧刊嘅。咁但系即系佢去到真系就真系赔罪噶啦。 旧刊通常就系咩？即系旧刊就系新刊甩咗底，对唔住咁样甩晒咁样摆啲纸喺度咯。 啊！贴张露出胸部嘅图咯，真系贴出露出胸部嘅图，冇同你讲笑啊！真系噶， 因为今年其实都颇大镬，就系平时班友已经烂出汁噶啦，今年又病又病又 kick 卡嘢，更加大镬，搞到甩即系甩，我自己睇咗就已经有几个系甩咗稿啦。我跟开追开同人组，有啲好啲啦，有啲即系漫画家攞嚟搵食嘅，基本上 keep 到嘅，佢都 keep 到交到稿嘅。 咁你职业漫画家佢就另一个好处就系佢有嗰啲叫做助手嘅网络啊，叫做搵到人啊嘛。咁有时有啲同人组织咧， 揾唔到嗰陣時揾到助手，咁你咪冇辦法好快就咁完成完到稿咯。即係有，因為有嘅，有啲早啲完成稿、完稿嘅同人畫家咧，係會幫啲大家互相幫助啫嘛。其實即 係唔係一樣嘢真嘅就係、是、大家都係都大家都係同人同即係同即係做咧，你幫我幫你。今次我幫咗你，下次你幫翻我啊嘛啲嘢。 即係咁，但係同人組織就相對個網絡比較弱少少啊嘛。職業畫家啊。是有听过直接同出版社讲你同我运作口过嚟。是啊，我是画图人稿啊，但是如果我搞不掂呢份嘢，你个份都唔撚使死而出。是有类似咁嘅嘢嘅。 大家是啊，大家一齐攬抄啫。 呢 个是几件啊，又而家开，因为而家好开乜，因为好数緊啲各大同人组啦，惨烈情况啦。有啲好啲嘅，有几个跟开嘅基本上、死啦。我諗下就係、是、不然阿希老师即係画四阿妹嗰个呢。李嘉正，我睇到佢最后，佢而家仲好，佢而家好似仲系画紧，我心谂你唔拉系嘛？ 哦，咁而家先，而家先8月9号啫，即系 我真系谂住不如老师你唔系系嘛？我真系 我成个礼拜仲好充分时间，咁样谂嗰啲通常会扑出街， 粗肥肥，粗肥个皮咪扑街。我睇完就，因为一通常咧，我对于呢嗱呢个就唔去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咧最麻烦，其实对于唔去人最麻烦就系咩？你唔知啲书几时把我委托到啊？因为咧，你通常新刊咧，正常咧就咩喺发售，即系叫做咩 ？Committee 当日就喺同会场外内容一齐发售嘅。但系咧有啲就假唔切稿咧，通常咧你预佢 delay 系有十日至半个月时间，即系话本书话到本新刊话到明系 Committee 第三日冇发售，但系可以够胆死。半个月后佢先寄俾，先可以出到货俾寄俾你。呢个系几常见嘅情况嚟噶。我订新刊每年都系，我每次订新刊咧，啲书分三四次寄，啲邮费，因为知噶啦。应该大家明望，应该系日本嘅啲邮费咧，以前咧Mail Book 同埋苦月咧系免邮费嘅，但系后俾人即系唔知俾人投诉系咩原因啦。 滥用， 而家就冇滥用啦，就冇免邮费啦。咁死啦！你而家要订个几多本新刊先免邮费？问题就系 嗰啲全部拆晒噶。 你呢度一本拆开几廿，拆开成几廿细，哇！啲运费贵到扑街。 如果你成个 committee 去谷埋一次过去运过嚟嘅话咧，其实你要过嗰个免运费，其实都唔难噶。如果一个一般嘅宅，你唔系特别穷或者特别少兴趣嘅话，咁但系咧，佢系同你拆开好 Q 多个。有啲咧呢、這个比较少啊，系 committee 前即系当日之前都唔卖啊。佢就算本日已经冻紧咗喺个仓度啦，都唔俾你嘅，即系守翻某啲奇怪嘅规矩咯。 即系啦，依系本人原则嚟嘅呢样嘢，依样我理解嘅。 系要开场嗰一刻先开始喺铺头度摆出嚟，因为有佢哋嗰一刻嗰，虽然佢哋会有出喺会场有出张嘅铺嘅，但系佢哋本家仲嘅又开住啊嘛。虽然虎月好似冇晒咯，唔紧要啦。你谂佢一样都系咁样噶，佢会当刻就嗰边会场开始，即系十点钟啦。今年系十点半啦。咁佢就会开始，佢哋喺同一时间，喺同一时间嘅。我冇亲眼见过，因为嗰个时间我要摸就喺会场，要摸就喺香港。咁啊，佢哋喺同一时间喺嗰边会场开幕，佢哋就开始将啲应该开始开门，咁样去然后就入边就系啲新刊啦嗰啲嘢。有人系调翻转唔去 committee 去嗰边嘅。如果嗰一日，尤其是如果嗰一日唔系佢主业去嘅，因为佢分三日噶嘛。第一日有时系一般向，有时系女性向。咁如果你唔净系对男性有兴趣嘅，你可能会搵到啲第一日就放咗喺东方有咁嘅人嘅，但系好少见啦。当然，如果系事前你佢去唔到嘅，你即系你系留喺香港嘅，你望住嗰个嗰啲咪望住啲咩预约啊性啊，呢个礼拜。是我是俾 Mailing Book 嗰啲新刊预约情报。 预约广告。 系咁俾佢炸。我屌你阿星，你一日发咗八封信，我数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封信啊屌你阿星，一日啊。一日飞咗八封信俾我，成日呢个礼拜日佢俾咗八封俾我。我阿星真系唔使钱，我觉得确唔使使钱。 咁我发觉呢时候佢差唔多叫做各大新，应该讲就系佢呢时候咧就差唔多要落，即系叫落要喺虎园 Mailing Book 摆档噶啦。所以我真系最麻烦就系头先嗰句啦，因为你啲新班友未交稿，佢唔知几时摆档，搞到咩？如果系 good 码就佢最嗱呢样嘢就其实Mailing Book 咁耐而都冇解决就系问题，就系佢嗰个网页咧。佢登入咗之后咧，如果你将啲你新刊摆落个采、那个书即系书、那个篮嗰度啦，就电子篮啊，电子书篮嗰度啦。如果你 第二日去的话呢佢清空咗你嘅，即係佢嗰个官网係唔識记住你订摆咗咩书落去嘅。即係你如果你喺亚马逊买嘢呢你知道㗎啦。买完嘢之后你可以你就算几日唔去甚至前几个月唔去佢嗰、那个电子篮都会明摆住你货㗎嘛。 我唔记得边档啊，仲会过一段时间之后寄封烟幕问喂你个购物车仲有一盏嘢喺度喎，你系咪要买㗎？ 我所知道香港 Nike Store 系咁做嘅。我有时喺 Nike Store 揿咗啲嘢冇买到呢个嘢就 send 咗啦。喂 ,Nike Store 订咗嗰条订咗件 T 恤呢喺度啊，系咪买㗎咁样提醒你嘅。但係 Mailbook 就唔识记，佢唔单止唔识提你，直情系唔记得咗。即 系 话你过两日呢佢唔记啊。所以好难麻烦就系、是、大佬话我想订咗件收音机，有啲嘢未出，有啲嘢未交单落去，有啲嘢未 check 一大堆本人精怪嘢，可唔可以 group 埋一次个订？你好唔好？我有下次又去重新揾过晒，结果就咩？我就系揾就揾咗碌pad 将贴晒收拎，然后咧喺旧记差唔多时间咧就逐个揾，我揾完一次个订。所以咧喺订书方面咧，我通常真系 deadline fighter 啦，就最后星期三嘅星期四我先订嘅。即系开零嘅目之前咧先订嘅嗰刻，因为嗰刻 呢样嘢咧就当然你有可能会成晒一种开始就已经，因为订都有好大噶嘛， 系啊， 都会俾人订晒，有成会出现咁嘅状况嘅。嗱，因为其实我打从 day one 我就已经唔会信佢个购物车噶啦，老老实实，因为MailBox 系唔记你删咗个页咧，佢就冇捻咗回事噶啦。即系佢，而且佢都避免出现你旧嘢长期放喺购物车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到时你就会笃落去就，喂，我明明订咗啊，做乜冇噶？因为件嘢喺你放置批嘅期间卖晒咯，但系唔系个个都知咁嘅回事，咁就可以走去嘈佢，咁咪麻烦。 唔系呢样嘢咧，苦月呢样嘢咧，亚马逊我觉得佢真系做好嘢嘅。首先就系、是、嗱，呢样讲下就系、是、亚马逊订嘢，首先佢订嘢就不论几多时候佢摆喺度。第二就系、是、如果价钱会调动咧，佢会自动讲之后，我而家睇我订个耳机咁样，佢加咗200 yen，咁佢就话俾你知，你个耳机加咗200 yen啦，你订唔订？订即系佢唔会话，总之话加咗价啦，你总之自己决定啦。甚至佢连呢啲叫做咩稍后再买，即系有啲叫做咩wish list 嗰啲咁嘅嘢咧，佢都会话俾你知价变动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读亚马逊，唔服亚马逊，佢呢个唔做得真系好。但系 MacBook 佢冇呢咁嘅嘢噶嘛，佢唔会话俾你知卖晒，佢冇嗰个直情唔记。 呢个系负荷，呢个系负荷问题同佢系统嘅问题，因为佢哋啲嘢太容易俾人抢到冇咗啦。有辣有唔辣噶，因为呢扎嘢咧。如果你佢要寄埋，佢帮你寄埋嘅话咧，其实佢又系一个负荷嚟噶嘛。咁啊，订书嗰度就你跟住就系、是、因为有如果有预订咧，通常就系神银组同富裕嗰啲，我通称叫富裕，你明白我乜咁乜啦，就系指嗰两档嘢啦，或甚至其他啲细档啲噶啦，系同佢哋签好咗约，就已经系已经讲好嘅。但系有啲当日先有啲咧就系、是、我睇下我现场会场买咗几多先咯，卖剩咪俾你咯。系有啲乜嘢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噶啦。如果你喺会场卖咗出去嘅话咧，其实你个利润啦，直情叫利润啦吓，就可以高少少。所以有啲人系会场卖剩之后先攞去嘅，亦都有啲系第一批印，因为大家知道啱啱我讲啦，佢哋咁样死光烂讲啦嘛。咁改完之后，印刷厂开始得闲啲啦。咁有啲咧就系用嗰啲时间去印第二刷嘅，即系佢净系印佢货会场用嘅啫。通贩用嗰啲咧就迟几日先交俾啲印刷厂商印出嚟。咁如果嗰类嘅话咧，就你会系过咗 copy 期之后成个礼拜都先见咗仲唔出奇嘅，所以变成就系 copy 期前后嘅两个礼拜咧，嗰啲西都会好捻忙嘅，即系尤其是苦月。即系年年都讲噶啦，一喺呢个时候咧，佢个西就冧啦。唔计今次咁特别 ，TM 社连名单波数都扯冧咗，另一回事，真系嗰一日啫。但系苦月系长期地前后一个礼拜系个站要冧不冧咁样嘅款嘅系。你而家已经全部网店化，而家呢一刻今届都仲系咁嘅款嘅。我今日去睇下都系噶，所以有我通常啲同人组啊会贴啊呢个MailBox 个 size 个 link， 会员个 link， DLC 个 link 咁样嚟嘅。我通常都系读佢 MailBox 或者 DLC 嘅，即系因为就系会员个 size 真系好捻慢，成几日跌，仲会啦，佢会跌咗啲嘢走嘅，即系嗰件嘢喺度嘅，嗰件货有货嘅，即系根本同人字有货嘅，我入咗落去我个购物篮嘅。但我到结账嗰下就会喺莫名其妙喺个购物篮入边消失，然后我要笃翻嗰一本嘢，再笃翻去借翻去购物篮度，我唔知佢咩事，成日出现咁嘅状况，我唔知你有冇撞到咯，即系啲灵异事件。虽然我估可能系因为建议系一到冇货，咁冇货咪喺你购物篮度拎走咯，然后又再补翻货， 佢都有出翻現 啊，咁啊佢有出翻現，咁所以我會見到一件有貨嘅，但係唔喺我個 list 度。唉，呢啲咁嘅嘢真係好幾多。 官唔係一到呢時候咧，官員錢特別特別多噶，因為即係又混亂啊嘛。因為始終你唔係好期待佢好似亞馬遜嗰啲咁嘅大型網店咧，喺因為呢樣嘢依佢依其實真係嗰句就係、是、網路或依咁嘅 server 咧，係真係就係真係技術嘅問題。你冇你讲你讲真，你想 MacBook 有几劲？即系个 server， 即系冇咁灰啦。MacBook 都未都顶唔顺啦 ，server。 我都系嗱 ，MacBook 净系俾盈余搞冧咗一次啫。诶，好少，真系好少 MacBook 冧 server 噶。 今次苦月啊，余海燕老师搞冧咗啦。 又系佢哋，即系一样啊，都系即系呢啲非常稀见，唔系大手，唔系大小嘅问题，仲系大得嚟，仲系。平时唔见人嗰种， 系啊，平时好少出现嘅，难得佢出山玩一次。因为今年阿余海野老师系好多女 fans 为咗佢玩 FGO， 亦都因为好多女 fans 特登一扑 FGO 嘅新刊嘅。咁呢班人平时唔会扑 FGO 噶嘛？ 即系平时嘅叫做人流量高峰啊，佢 MailBox 甚至乎亦都应该系知嘅，啲街啲都系知嘅。不过系佢做唔做啲嘢去令到你令到佢部机顶得顺啫嘛，其实就系尖峰人流嗰个问题嚟啫嘛。 咁咪又系做尖峰人流要俾钱咧？即系因为即系你突然间衰翻嘅。 系啊，你遇得越松，你咪要俾钱咯，苦越唔肯俾啊嘛。 正常啦， 即 系佢咁阿穷。 未谂波咪针住呢个样嘢去打佢咯，所以佢就话咧，插配出快，网站快，乜人都快过佢，佢就同你讲呢样嘢啫嘛。咁啊，不过而家就另一回事啦吓，咁啊，系啦，佢就订书啊嗰类嘢啦，你事前就准备啦，你 mark 嘢啦，准备你嘅入去嘅行装啦。 我自己以前都讲过嘅，通常地下大都地图咧一定有嘅，而家好似少咗啦，因为自从咧有用手机用智能手机普及咗之后咧， 落两部手机度啊， 大家只要用手机啊 pad 咧塞晒资料地图落去，咁咧就少啲地下都有嘅。地下都見到嗰啲咧，有爛製地圖啊，同人做啲資料咁樣，因為我都跌唔少啦，我自己。 我就冇跌過啊，即係不過就通常都會遇到一份喺個袋度嘅，即係而家嘅話就你落手機就得啦。不過你又唔好睇住，唔好跌撚埋部手機咯。 我自己又係一定用紙嘅，因為紙嘅好處就咩咧？ 快 跌咗都唔跌快咗跌咗都唔跌咗唔可惜。 我覺得紙最大好處係抽出嚟一望就係啦，你手機就要解鎖完之後撥翻去嗰一頁去望，然後通常你張紙好細噶嘛，你係要放大嘅，你先睇到上面啲字。但係紙嘅話，你印出嚟紙嘅話，一張 A4 抽出嚟望一望，塞翻入去。 而家冇啦，以前我係而家應該所以而家冇係紙嗰個 file 夾都唔知掉咗去邊啦，真係我用嗰啲咧單層 file 夾。夹住几张，夹住当日嘅纸，当日嘅同人地图。另一份而家系啦，我带两份嘅，一份就摆喺个袋度，另一份就夹住喺度啦。咁一路去一路扫，扫完之后收我就塞去个袋，塞去个袋度。嗰份咁咧就算你个 file 夹俾人逼跌咗个地下度，只系踩啦烂晒，你仲系我袋里面嗰份地图嘛？ 大家都系咁嘅情况。而家就我会将手机嗰个当成后备咯。因为手机冇咁方便，睇嚟冇咁方便，但系佢机你比较少会跌手机挂，即系嗱，年年都好多人跌手机啊！先提啊，准备委员会有讲过嘅，年年都好捻多人跌手机，而且越嚟越多。 咁逼化，同埋啲人一路攞住手机台走嚟走去，一定跌嘅。但系唔系以就翻手机咧，你有个唔带唔得嘅，因为我经嘅经验就系、是、手机咧唔系攞嚟，唔单止我哋呢度就系、是，如果你有拍档，即系你超过一个人去啦，一个人去就唔好讲，好似我一个人去唔好讲啦。但如果两个人去，有两三个人去咧，就咩咧？收一收了，边个新咗刊，仲有新刊，快啲扑过去。咁啊，打电话跟住话，喂，边条友喺边个区啊？喂，快啲去，阿乜乜老师有新刊啦，快啲扑过去。因为通常咧，呢样嘢咧系每年都有出现，就系、是、你唔留意到嘅某同人手又摆档，然后佢本嘢你好想要，你去到先知。呢样嘢，呢种咁嘅意外咧，系每年我试过嘅。我通常咧就我试过同一次去唔好讲啦，但系当我同个特派专员嗰次去日本，去嗰次去上一次去啦，即系未封关之前嗰次去咧，我就派专员同特派专员个朋友就咁样啦，喺开个拉群组度，跟住咧收到咩新消息就系东莞几号乜乜老师有新刊，跟住另一个条友就话我喺东莞度要几本，跟住人手一部人头数，跟住就再扑啦。 嗱，而且就仲有个情况啊，就唔一定系你漏咗嘅。有时系佢真系突然间 奇袭咯， 奇袭系经常见，尤其是嗰啲咧上咗岸嗰啲大声声咧，佢自己都唔知佢参唔参加到，佢真系参加到嗰阵时咪出现咯，即系 你冇你唔知啊，因为讲真就系你唔会逐个，你唔会真系咁神心地去逐个去抡噶嘛， 唔系你唔知，佢都冇讲啊，佢都冇话俾你听啊。 系啊，你可能摆一档，但佢冇讲到，冇做宣传嘅。跟住去到阵先话俾，突然间去到当日，佢喺个佢出睇话，我今日喺咩咩喺东莞市区唔知几多号，即系仲系要喺嗰啲最得集局位置，即系你平时冇得细组位置。 因为佢唔系佢个摊嚟啊嘛，佢系借摊嘅，我都有 借摊。跟住你一食，跟住又大镬啦，跟住就即刻 call， 即刻搵人睇下边个喺个附近就扑过去，几次濑嘢啦。 不过呢样嘢咧，就以前咧就仲惨啲嘅，以前你要带 walkie talkie 嘅，即系 见过啦。我以前见过好多人攞住 walkie talkie 喺度即场。 十几年前咪成日有咯，因为从十年前左右开始啦，佢系会不断派车去增加佢个流量啊，因为我十。二三年前左右去佢嗰阵时咧，个电话好捻难打，即系 每人一定收唔到， 收到你好彩咯，唔系一定唔得嘅。 所以咧喺十年度咧，就各个电信公司都会派啲人肉发射台走去会场度做中转站嘅，攞部机走嚟走去嘅。 唔系人唔一定人肉嘅，有个转发车咯，有架放喺会场外边。 跟住有人孭住个咧转发机咁就喺会场走嚟走去，就好相对嚟讲就都系电话相对嚟讲就好啲，起码就你 line 啊 WhatsApp 咧就依然收就会收到啦。 另一样就系佢由 3G 上 4G 嗰阵时咧，其实佢允许咗嘅人数都多咗嘅，所以令佢个。而家你入去个 Mickey 啦，就基本上都上到网嘅，当然唔会快嘅，呢、这个就肯定嘅。但系 都唔水快啦，唔通你真唔通谂住我听歌咩？ 啊，你真系 即系唔谂住我睇片咩？你真系叫做 有噶仆街，你排紧队嗰阵时啊，系有人睇片噶，所以我唔知道你睇咩，佢系攞咩啊？可能系收电视信号嚟噶， 唔出奇啊！ 即系因为日本电话系可以收电视噶嘛。有人拉系好捻长条天线，应该系睇紧电视嘅啫，纯粹系打发时间嘅啫。 打机我通常见到做咩打机咯。FG 我又有，弹珠又有，乜都有。 嗰啲就相对其实唔算好食频宽噶嘛。你攞嚟睇片啊，真系天怒人怨啦。不过而家就应该好啲，应该好咗好多噶啦，已经。 好咗好多，呢几年其实日本嗰、那个网络其实系一路有改善嘅，至少我觉得就 OK 啦。即系以我标准嚟讲，就睇片，即使有阵时睇下啲YouTube 都仲 OK 嘅。 因为好多宅都系睇你 Comic 入边收得好唔好嘅决定用边台 啊 嘛。 系啊。 如果你用 Comic 嘅话就恭喜你咯，冇乜嘢嘅。即系讲个出名就系平，咁平就肯定系一分钱一分货噶啦。如果你玩副台嗰啲就仲更加咩啦，即系。 我唔记得咗我自己个。 你用 AU 啊最捻 cheap 嗰个，仲 cheap 过 Docomo。 系啊，但系嗰部 AU 我用过，因为香港买啲电话卡上网卡通常都系嗰两个台啫嘛。但 OK 嘅，其实而家速度都仲 OK 嘅，冇咁衰。 你用 AU 你咪知咯。我之前用过一次 AU， 屌乸声，我打十个电话第一个通道，就系、是、因为你当嘢系最平，所以佢啲嘢亦都系最差嘅。不过如果你香港漫游或者系香港买卡，就通常唔会买到 AU 嘅，通常系 SoftBank 或者系独角猫嘅。咁呢两档就 OK 嘅，入边收得。即系够唔够你睇片我唔知道，但系你上下拉啊，通讯软件啊，应该 听下网台 OK 嘅， 打下机都应该冇问题嘅，系啦，咁 样。因为我基本上喺网排队时候就听网台啊，听下歌咁样， 系啊， 得嘅 OK 嘅， 系嘛。同埋我强烈建议各位，如果你谂住要排大晒的话咧，去百英店搞张凳翻嚟，嗰啲好细张嗰啲折凳啊。如果你真系唔该埋你直接企两三个钟。如果是夏天就晒冷到你呕，冬天就吹到你晕。 同埋企几个钟是一个专业训练。你企即系除非你企惯，即系你做服务行业，如果企开嘅冇所谓，但系有啲人唔企惯咧，企一个上昼嘅话咧，只脚断咗咁样嘅。 唔止，仲系你企嘅时间九成九都系集中喺太阳最冷毒嗰阵时，系毒嗰阵时。嗰、那个太阳，因为有明系好开放噶。是冇嘢帮你遮嘅， 冬天就冻捻到咧，你 冬天就吹到四围都系，你如果唔喺个方阵嘅入边，你喺条边嘅话咧，吹到索下索下索下索下， 系啊，不过好希望今年冬天有机会去啦，因为今年冬天我就应该冇机会再用啲编辑名义噶啦，嗰时系可能我做次嘢早啦要， 到时睇下点先咯，即系佢到时系咪开关先讲啦。 咪应该开关嘅，应该咧。 嗰边开唔开关？呢边又放人。 咩嗰边就应该开，嗰边就开噶啦。但系香港就唔敢讲，但系都会有嗰样。 香港就倾向好似话会缩短，咁啊睇下缩唔缩到你接唔接受到咯。 唔系总之就系你唔使我，总之你唔使我酒店隔篱屋隔篱，如果会隔篱，我去噃。 如果你有呢个目标嘅话，我谂 C101 你都有啲赚啦，老老实实。唔系我挖口啊，老。佢而家就享受就系缩短啫，但唔系减到零。 即係啲油鋪譬如版本即係點，你知佢哋啲咁嘅嘢啦，加啊加得好撚快，縮降啊降得佢唔撚想降咁樣啊嘛。 唔係我佢唔係咁十一月嗰個乜鬼啊咩商務會議睇下開唔開成咯，你咪試下，你咪試下，你試下要試下要要酒店隔離咯，睇下佢睇下啲外國嗰啲銀行啲 bank 卡嚟唔嚟。 日本嗰边就应该系十月之后，之前都提过啦，应该系十月左右就会开放自由行去噶啦。 我觉得唔使十月添啊，八月就已经开啦。八月有过盂兰节之后咧，等啲人放盂兰节翻晒由乡下翻晒出都市开工时就开噶啦，最快嘅话。 嗯，就总之之前就话十月啦，总之佢而家暂时就未有再有新嘅加速嘅。 香港就十香港我十月到啦，即系我乐观好嘅十月啦，乐观啊！ 香港冇啦眼睇。 好嘅，好啦，咁今个礼拜俾我哋吹下吹下，咁讲下啲老残回忆讲晒啦。 冇办法咯，佢唔捻到啊嘛，唯有佢喺度吹下吹下干吹水咯。 好，各位咁下个礼拜睇下开唔开集佢专讲 commit 嘅赛下回顾啦、啊。好，下个礼拜再见，拜。